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同时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今天，数字经济浪潮呼啸而来并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么最近的智能时代节目将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数字经济改变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的节目里将带大家去到一个神奇的地方，通过一个数字沙盘，让我们用数据的形式看到城市的发展，看到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去之前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科技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学习强国 AI 语音粤语英语播报测试版正式上线。为丰富学习强国语音播报语言，满足广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拓展粤港澳湾大湾区用户群体，学习强国开发了多语言语音播报系统。在这次测试版上线之后，用户首先需要升级学习强国 APP 到某一个版本之后，然后点击播报按钮，在播放器上打开语言标志，切换播报语言。切换成功之后，就可以体验 AI 语音粤语英语播报功能。再来看天津，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将实现年能耗100%清洁能源，100%自给共足。近日，在中国港口协会2021绿色与安全港口大会上，天津港集团将打造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在人工智能零碳码头上，码头的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设备、生产辅助设备等全都采用电力驱动，能源消耗100%来源于风光储一体化系统，同时采用先进的能源监测技术，对码头各类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统计分析，确保实现零碳排放。据了解，天津港人工智能零碳码头将于今年年底竣工投产。最后，我们再来看可穿戴伪装技术出现重大突破，变色龙软体机器人问世。根据环境实时变化的人造伪装一直很难实现。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10号发表的一篇机器人最新研究，韩国科学家团队报告了一个以变色龙为灵感的软体机器人。该机器人能根据背景实时变色。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研究团队使用了一种开发人造变色龙的新策略，他们将热质变色液晶层和纵向堆叠有图案的银纳米线网络进行集成，再结合颜色传感器和反馈控制系统，制造出了人造变色龙皮肤。研究人员将它应用在一个软体机器人上，他们的演示表明，这款机器人能探测局部背景颜色，并根据周围环境进行实时变色。这项研究标志着可穿戴伪装技术的巨大飞跃，同时对下一代技术具有启示意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生活在城市中，你对它了解多少？是否想从高空俯瞰高高低低的建筑？是否想了解城市的规划格局经过了怎样的变迁？或者你想知道在朝阳区有哪些老厂房在悄悄变身？今天智能时代带你走进朝阳规划艺术馆，在高科技数字沙盘中，通过直观的数据展示，了解城市的变化。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提到沙盘，大家肯定不陌生。在大家去一些售楼部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通过沙盘来展示整个地域的一个情况。那么数字沙盘是什么呢？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到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在这儿的数字沙盘非常的震撼。2010年，朝阳规划艺术馆推出了全球首创的数字体验产品——数字沙盘，通过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三维仿真等高新技术，建立起一个可交互操作 作的实时虚拟现实环境。2016年，他们又对数字沙盘进行了全面升级，推出朝阳大数据展示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怎样的一个数据朝阳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在现场感受一下。 然后数字沙盘的这个整个的开发呢，它其实呢也是充分的运用到了咱们展示朝阳区数字城市建设的成果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当中。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整个的一个构架，比如说您在左侧可以看到屏幕中出现的，这就是数字沙盘，它对一些基础数据进行采集之后呢，再将这些数据反哺于我们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比如说我们可以为大家展示我们朝阳区的区情，我们可以为大家呢详细介绍咱们朝阳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等。那么我们数字沙盘大家站在这儿呢也会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叫做双屏联动，就是对面您看到的这块屏幕叫做信息屏，下方这块屏幕呢叫做空间屏，这两块屏幕呢就是对我们整个内容呢进行了一个这个展示。而其中呢我们看到对面大数据展示中心，那这些内容是我们整个数字沙盘在2016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我们这个内容呢进行了梳理升级之后为大家呢再次呢呈现出的这个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场景，我为大家来放一下。其实呢这个场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商务中心区，它呢是由倾斜摄影技术获取的咱们整个城市实景的 3A 模型。那简单的说，它呢其实就是准确的三维测绘数据和真实的场景贴图来叠加完成的。所以您看好像我们这个就是拖动这个地图所有的那个内容，它是可以进行这个展示的，您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大家需要了解到的这个位置上去。比如说在这边您看到是中央电视台，这里是人民日报社等等。那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您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呢其实呢它是咱们朝阳区新一轮分区规划展示当中的这个展示内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了能够帮助公众更好的去理解规划元素在空间上的分布，我们将十大公园还有文化片区风貌进行了这个按照它们不同的元素呢进行了分图层的梳理。那简单的来说，就是您可能并不是这个规划领域的这个研究人员，但是呢大家只要走到我们的数字沙盘，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展示形式，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咱们朝阳区现在的规划以及未来的这个规划方向等相关内容。 生活在朝阳区的市民朋友们想要了解一下，如果俯瞰我所生活的这个区域是什么样的，那在朝阳规划艺术馆的这个数字沙盘当中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哈。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大家还可以看到什么内容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呢按照不同的功能进行板块的划分。比如说现在咱们进入到的这一篇章呢就是咱们朝阳区区情的展示部分。在这里大家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朝阳区的建区时间是在1958年，而且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时光轮了解到从58年到2018年之间咱们这个朝阳区在这个各个时间段所发生的这些重点的事件以及呢当时的这些图片资料。下方呢就是从15到135各个时间段咱们朝阳区呢这个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等相关内容。 所以就是两个屏幕，上面的这个屏幕和下面的这个屏幕它是做的一个联动，上面的这个屏幕展示的是一些历史资料，下面的这个屏幕可能是当时和现在的一些区别，但是它主要体现在的是这个实实在在地图上的，是吗？ 对，我们下方看到这叫空间屏，对面的信息屏呢就是对我们空间屏的内容呢进行一个辅助的展示。那另外呢除了刚才咱们看到的区情的这些相关的故事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发改委积攒的多年的咱们朝阳区历年的经济数据，我们将这些数据呢录入到数据库当中，大家呢就可以非常直观的通过这些横向的数据对比图了解到咱们朝阳区不管是从 GDP 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内容在市内六区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另外呢大家在下方还可以注意到哈，这现在出现的是咱们朝阳区相关的这些经济数据的分析。比如说我们下方可以看到咱们朝阳区在2017年的这个税收贡献的热力图，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注意到咱们朝阳区的房地产业，那这个税收呢可能在区域的分布呢就相对比较平均，但是批发零售业啊金融业啊可能就更多的是集中在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当中了。 好， CBD 的区域当中。 对，我们现在可以往下继续看另外一个板块的内容哈，我们来给大家调出来看一下。这部分呢，就是咱们朝阳区网格化管理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咱们城市管理的这个部分这个板块当中，所以您可以注意到咱们朝阳区的网格化这个发展，从2005年提出了数量化城市管理的概念之后，一直到2015年，它是经历了这个5个发展阶段。那2015年的3月呢，咱们就形成了网格化二级闭环系统。 生活在城市中，你对它了解多少？是否想从高空俯瞰高高低低的建筑？是否想了解城市的规划格局经过了怎样的变迁？或者你想知道在朝阳区有哪些老厂房在悄悄变身？今天智能时代带你走进朝阳规划艺术馆，在高科技数字沙盘中，通过直观的数据展示，了解城市的变化。 空间屏当中呢，可以出现一张这个硕大的好像一个树枝一样的树状图，那树枝的末端呢会出现很多的词条，比如说这个特殊事件啊、突发事件啊、宣传广告等等。那这些词条它呢一共有903个，它其实呢是覆盖到了咱们整个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应该说是这个事务巨细都覆盖到了。 具体展示出的是城市治理中的哪些问题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呢？ 因为朝阳区在城市化管理，它把城市区域化进行了网格化的切割，然后是责任到人、责任到片、责任到人这块儿，它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逐级逐级往上报来去反映处理这事儿。 哦， 所以它里边这些案件是所有关系到民生生活里边大大小小各种事儿都算。比如说我有垃圾随掉垃圾了，垃圾乱扔了，什么有渣土那个遗留了，什么都算。 其实我们在这儿呢，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些案件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呢？比如说我们家门口这个井盖有问题、有缺失，那我需要上报到相关的部门，相关的部门进行了解决，然后再反馈给我，告诉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这称之为一个案件。在城市管理当中，这些案件每天都会有很多，因此会形成一个热力图。那么根据不同年份的热力图的对比来看，我们也能发现朝阳区在城市管理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 那您看到的这是2014年到2016年的咱们朝阳区网格案件的一组热力图。那其实这份热力图非常的这个了不起，它呢是将上千份份数据进行这个空间差值运算之后的一个呈现的成果。怎么看呢？就是颜色越深，然后这个区域越红，就代表它的案件的数量越多。但是随着这个年份的变化，其实这个可以很直观的发现，咱们朝阳区的城市管理的水平是有提升的，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数量是在快速的下降的。 生活在城市中，你对它了解多少？是否想从高空俯瞰高高低低的建筑？是否想了解城市的规划格局经过了怎样的变迁？或者你想知道在朝阳区有哪些老厂房在悄悄变身？今天智能时代带你走进朝阳规划艺术馆，在高科技数字沙盘中，通过直观的数据展示，了解城市的变化。在数字沙盘当中，还直观地展现了朝阳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数据库中积累了朝阳区文化产业从2000年到现在的成长轨迹，通过行业数据拆分，分析文创企业更深层次的特点，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文化产业的特征，跟踪产业发展的进程。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的存在？因为大家知道咱们朝阳区啊，最开始呢叫做米袋子、菜篮子，是想告诉大家咱们朝阳区最开始是一个农业大区，到后来的这个工业大区，五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再到后来的这个经济强区，有了 CBD 的这个区域的发展。那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打造文化强区。所以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板块的首页哈，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朝阳区不管呢是这个像奥林匹克公园、大望京、九眼桥等很多的功能区坐落在咱们朝阳区，另外还有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使馆区也都坐落在朝阳区，所以呢，这也就奠定了咱们朝阳区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殷实的基础。在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咱们朝阳区现在的文化企业数量呢是仅9万家，而且呢我们�朝阳区呢已经开发了打造了4种将各类的老旧厂房这个转型再利用的发展模式， 在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张朝阳区的文化产业链模型，发现我们整个朝阳区文创产业的这个两个这个非常大的基底的，一个就是文创园区，还有那一部分就是文创企业。所以咱们再回到空间屏中的这张热力图当中来看，它呢呈现的就是从2000年到2019年，咱们朝阳区文化创意企业从无到有一个快速的发展过程。您看，现在是2007年，可能当时这个所呈现的这个文化 还是在核心区， 对，然后可能还没有这么多，但是随着年份的变化，它开始呢在全区大面积的这种覆盖，各类的文化企业，不管是性质还是他们的数量，都开始了有了一个这个变化。 而开始可能都集中在东三环、东四环的中间的区域，到后来呢，它就是以点向面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的状态。 对，所以刚才呢，您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比较集中的还是在核心区域，因为这毕竟比邻着咱们北京的 CBD。所以您看右侧是一张密度排名表，那怎么来读呢？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团结湖街道，那这个街道它每平方公里所包含的文创企业的数量就能达到1364家。所以呢，这些数据，也是通过我们的数字沙盘，可以为大家呢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直观的，就可以为大家呈现出咱们这些企业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数字沙盘当中，还有一点也让我非常感兴趣，那就是在讲述老旧厂房的变化。 因为咱们北京市呢，现在一共是242个各类的将老旧厂房转型发展而来的园区，但是其中呢，朝阳区啊，之前我们现在呈现的数据是73家，两三年前的时候只有66家，它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增加。那可能首先呢，大家就会问到哈，为什么朝阳区的占比会有这么大一部分各类的老旧厂房这个转型而来的这些园区的存在？那原因呢，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空间图，这个空间屏障的这张地图，这儿有5个跳动的绿色的圆点，它们呢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国家部委和北京市在朝阳区呢打造的5大工业基地。那正是这5大工业基地的发展，才为我们朝阳区呢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些老旧厂房的资源。那大家也看一下这个红色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就是我们的场馆所在地，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那提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注意到信息屏中我们刚才提到了4种朝阳区的这个改造模式。那首先我们就要说一下朝阳规划艺术馆，它呢其实同样也是由一座老房子改造而来，它呢是目前呢是由政府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的这样一种代表模式。那我们的前身就是原来的北京燕山燃气用具厂的3座老厂房打造而来的。那另外除了我们场馆以外呢，还有像大家全国可能大家都非常比较熟悉的798还有751模式还有来锦创意产业园模式等等。整个数字沙盘它的这对这个内容呢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展示呢？我们现在呢可以调取其中的一个园区，叫做赛龙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那在我们的数字沙盘当中，可以为大家详细的展示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共有73个所有的园区他们的产业报告，可以了解到它的建厂时间、改造时间、企业的入驻情况，还可以通过照片的对比知道它的前身。哦，这个赛龙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它是原来的北京胜利建材水泥库，而且呢打造改造之后呢就成为了现在的赛龙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图片中了解到它的两个这个非常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它呢有46个独栋的这个冠状筒仓，那这个呢也是咱们亚洲目前最大的一个冠状筒仓集群，因为它的前身是水泥库。那另外呢它还有2条保存的非常完好的400多米的这个交通沿线，而且呢还目前呢也是在正常的使用当中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下方这一组正摄影像图了解到这个园区从96年一直到2019年，在这20年间的一个发展变化。不仅这个赛龙啊，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咱们朝阳区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些园区的所有的这个都可以在数字沙盘对进行展示。这是电通创意广场，它就更有意思了。您看对面的屏幕，我们用这样的一个3维色块的展示处理方式，把这个园区按照它的改造，红色代表是改造而来的这个建筑，蓝色代表新建建筑，然后黄色呢代表原来的园区所保留的建筑，通过这种3维色块的展示，让大家呢了解到整个园区现在的现状。也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它的前身，然后改造之后的这个现状。 所以就是说在数字沙盘当中所有的这些信息 都可以调取出来。刚才我们看了两个啊，电通创意广场，那现在如果想看别的，马上都可以调取出来。 我可以为大家的再给它调出来，这里还有铜牛电影文化产业园。所以我们说的沙盘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通过各种的方式然后手段的进行这种数据的采集，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特点，就是实时的信息更新。可能您今天所来看到的这个内容，在过一段时间再到数字沙盘来看的话，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各个这个政府职能部门呐、或者是对我们朝阳区区情的展示啊，各个的需求，然后进行了这个内容的删减和增加。所以我们近期其实也完成了其他的几个这个板块的内容，比如说这是朝阳区的文化板块，在这儿呢有四个组成部分，包括朝阳区的文脉、文化风貌、红色旅游和公共文化设施。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朝阳区的文脉发展，下方这个图就很有意思，您看它现在这个边缘，咱们区域的边缘好像在变动，它是对我们朝阳区的这个地图进行了一个电子化的处理，呈现的是从咱们朝阳区建区到现在行政区划的一个演变过程， 挺小的 啊，对，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覆盖的这个面积越来不断的增长。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咱们朝阳区两轴三带，大家是不是这样就很好理解了什么叫两轴三带呢？这是我们的这个风貌区域的划分，我们其实就是把四环五环路这是两轴，然后分成了历史文化与开放文化融合风貌带，还有其他大家看到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行程区域等等， 对， 这些内容也是我们近期完成的。 哦，五环是工业文化与创意文化融合风貌， 对， 那五环外呢就是绿色生态与旅游休闲融合风貌。数字沙盘它整个地图的展示就能看得非常直观。 生活在城市中，你对它了解多少？是否想从高空俯瞰高高低低的建筑？是否想了解城市的规划格局经过了怎样的变迁？或者你想知道在朝阳区有哪些老厂房在悄悄变身？今天智能时代带你走进朝阳规划艺术馆，在高科技数字沙盘中通过直观的数据展示了解城市的变化。数字沙盘不仅展示的是朝阳的现在，也展示着朝阳的过去。 我们在其中还可以为大家展示什么呢？现在我调出来这个部分呢是商贸之源，它呢其实是想给大家呈现几个咱们朝阳区非常著名的河流。比如说在这个图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咱们朝阳区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河流的划分，是萧太后河。萧太后河是咱们北京最早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草运河，我们可以在这里了解到萧太后河的发展历史，还可以在下方呢看到它的这个路线图，还可以知道在河流上方下方的这些水闸的这个建设位置等等。所以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可以将咱们朝阳区的一些比如说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些红色旅游单位等相关的内容呢，也是会放到文化的板块呢为大家进行展示。 通过讲解员的介绍，在朝阳规划艺术馆的数字沙盘中，通过数据让我们用另外一种视角认识了朝阳区。在数字创意技术的发展迅猛当中，特别是大数据产业取得的飞速发展，为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比如城市规划、交通管理、舆情监控等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撑。朝阳规划艺术馆一直自诩为自己是个技术控，那么在用科技讲述城市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有哪些新探索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智能时代，在下周六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揭晓。我是静桥，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下周六周日咱们再见啦。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